记协表示，德式警察队员助级协会决定就禁止公众查阅选民登记册案件上诉，并且申请紧急临时禁制令，禁止公众查阅选民登记册，获法院暂时批准，下星期一再作决定，另定于五月五号处理开庭上诉申请。记协对事件表示极度关注，并会密切留意发展，如有需要将会再循司法途径介入。高等法院上星期三否决警察援助级协会就禁止公众查阅选民登记册之司法复核申请，选举事务处随后亦都公布将于听日恢复提供2019年地方选区功能界别等的选民登记册供公众查阅。新加坡新增334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全部是本土个案，累计3252宗。卫生部指近日的确诊数字急升，是因为当局正在对外籍劳工宿舍区进行检测，大部分确诊的外籍劳工是轻症患者。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3968点，升57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829点，升6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2，日元107.3，瑞士法郎0.962，澳元0.64，加元1.388，新西兰元0.608，人民币7.052，英镑兑美元1.259，欧元兑美元1.0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3.99美元，卖出1737.5美元。天气方面，现时覆盖广东的云带会在晚间逐渐转薄。本港地区今晚同听的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日大致是天晴，气温介乎19至25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的一两日大致是天晴，周末至下周初渐转潮湿有雾，日间相当温暖。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从前有位姑娘好想买对玻璃鞋，可惜唔够钱。 借钱无需入息证明，1500现金到手，想买咩都得。 好彩佢用咗投委会嘅贷款及债务计算机，计完即刻清醒晒。原来利息好贵，自己根本还起不债。呢、這个故事教训我哋，过度借贷搞唔掂，计过度过先好签。详情即上投委会网站 ifec.org.hk。 第31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全年最受欢迎十大国际金曲 候选名单 ：Speechless, Naomi Scott, Senorita, Shawn Mendes and Camila Cabello, How Do You Sleep, Sam Smith, Boyfriend, Ariana Grande and Social House, Lover, Taylor Swift。 乐迷投票现正展开，立即登上 rthk.hk 支持你的年度歌曲及歌手。截止日期4月26号。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未挨。 若为我好，为何还提出分手？为我好，我劝你无需内疚。讲得很伟大，不过已听够，连痛苦也要我独承受。别为我好，离场时无需开口，任你转身。亏欠够，何苦假装挽救 ？Angela 喺自己嘅音乐会上面咧，曾经拣过林奕康嘅作品嚟翻唱嘅，心底入面好欣赏对方嘅音乐才华。今次出歌，佢亲自邀请对方作曲，促成两位第一次嘅合作。作曲阿 Phil 林奕康，填词张楚乔，编曲张子坚，监制 Eric Kwok。 若为我好，为何还提出分手？为我好，我劝你无需内疚。 今个星期全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20位，许静允《别为我好》。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 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政府已於3月29日開始禁止在公眾地方進行多過四人的群組聚集。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 我們十分明白，大部分外傭都希望在休息日和朋友見面，但現在香港正處於抗疫的重要時刻，大家有必要保持社交距離，防止疫情擴散。我亦呼籲僱主諒解目前的特殊情況，考慮同你的外傭商討休息日安排，鼓勵他們留在家中休息，或者讓他們在平日而非週末放取休息日。我亦要提醒僱主，如果不讓外傭休息日或在未得同意之下而強迫外傭在休息日工作，屬於違法行為。我呼籲外傭和僱主互相體諒，整個社會攜手合作，盡快走出疫情。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香港电台第二台， 崔杰彤、莫莉、Nell Nell 敏感时刻。 4月14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这里是敏感时刻，有我莫莉，还有叻叻在直播室，电话依然有 Kitty 在这里。 大家好。 哦、今日好开心啊！点 解咁开心啊？ 好多嘢食啊，好开心啊！我觉得我哋咧系做紧一个隔空嘅大食杯，因为做咩事呢？溜溜咧今朝早中午嘅时间啦，就 send 咗张相喺个 group 度为我哋，因为上个礼拜我哋有提过就系话，溜溜你咁中意整印度咖喱，咁不如你整俾我哋食啦咁样。 咁我上个礼拜应承过话，今个礼拜整俾你食噶嘛，咁、 啊、 我真系整咗嘅，我琴日就去买好晒餸，起身就下晝喺度整咯。 係，我見到嗰個相咧，嗰幅圖已經知道好足料，已經覺得聞到陣香味。 係啊，即係正所謂隔住個mon都聞到香。 嗰一大兜係平均分咗俾你兩個係嘛？我係、 yeah! 平均分，我數字嚟夾㗎，冇多冇少嘅大家都。 好似咧，係啊，好似咧，即係照顧啲阿妹咁咧。嗱，你兩個啊，咁啊，唔好爭，唔好打交啊，咁嗰啲咧。咁跟住另一時間，即係同一另一時間啦，到黃昏嘅時候啦。突然间又睇到第二张相，系啦，见到包住咗嘅春卷， 系啊，就系 Kitty 整咗春卷俾我哋食啦， 系啊，跟住我心谂，哇，好开心啊， 系啊，因为我好中意食春卷噶，但因为我喺屋企自己就唔炸嘢，所以我自己就好少会整咯， 系，所以 我都好怕炸嘢嘅，所以今次咧我都系半煎炸，即系少啲油咯，咁、我头先食咗咧系好食嘅，但我唔知而家冻咗，因为春卷冻咗就唔脆啦。 紧要，平时我喺斋铺买一啲都系淋嘅啫嘛。 系啊， 咁OK 啦，因为我觉得里面啲料个调味系几好嘅， 系咪啊？ 系啊， 我连嗰啲人哋开 party 嗰啲细细粒一条条嗰啲，我都好中意食噶。 系啊， 我话自己包啲粥料啦， 系手指尾咁大条嗰啲啊嘛，讲紧。跟住咧，但系咧就好似咧，我哋小学或者中学嘅时候，一定会有嗰啲联欢会有 party， 就系每个人要带啲嘢出嚟食噶嘛。 系啊， 哇！我即刻不甘示弱，话俾你听。 你鸡尾肠一定 系啦，我正想讲就系菠萝肠。我买咗两包面包翻嚟就点咖喱食， 好 正啊！这个我系中意食嘅，呢、这个面包好好食嘅，隔两日都好软熟噶。 系，我觉得咖喱汁索搵啲面包索咗佢咧就好好味。 系啊，跟住之后我就觉得好开心啊！跟住一翻到嚟咧，直播室就见到好多嘅嘢食。当然啦，我哋而家系唔食嘅，因为直播室唔可以食嘢噶嘛。咁我哋就会完咗节目之后先搞呢个 party。 我已经装好晒，你可以攞翻屋企慢慢嚟享受噶啦， 好开心啊！ 系因为里边有椰汁嘅，记得要摆雪柜啊，食唔晒。 知道， 因为椰汁易坏噶。 知道， 系我听日嘅午餐添啊，一定系，因为咁大兜。话说上个礼拜同 Daniel 讲开，即咖喱咧，其实有好多种啊嘛，即有泰式啊，有日式啊，有港式啦、啊。咁 Daniel 就话啊，佢中意食呢个印度咖喱。 咁我自己都覺得印度嗰種香係即係特別勁嘅，即係特別坑嘅嗰種 味道特別濃㗎。係 啊， 我都要開行抽氣扇先煮喺屋企。係啊， 同埋佢有好多嘅調味料㗎嘛，一粒粒好細粒嗰啲叫咩啊？我唔知道。 佢有好多唔同嗰啲 spice 咯，嗰啲香料咯。 係啊係啊係啊，嗰啲香料㗎。 我都識唔曬㗎啲香料，我都係叫人哋執俾我㗎啫。印度鋪，同埋喺啲雜貨鋪有一隻牌子啲。咖喱粉都得嘅， 系即系沟出嚟同而即系自己执 好晒一个黄色嘅咖喱粉都系得嘅，嗰个牌子嘅咖喱粉。 哦，又学识啲嘢。 系啊，食过正之后咧， 正我下次话俾你听，话俾你听。 系啊，就要 问咧 攞嗰个食谱啦。 系 超级易整。 系咁啊，今日咧好开心啦，就见到咁多嘢食啦。不如一阵间讲下咧，即系喺少少时间啦，抽少少时间出嚟讲下咧，即系煮嘢食。 好啊，我见到你成手选晒喎，煮嘢食煮到。 系阵间我哋可以讲下呢首歌送俾你。 好啊，多谢！ 你哋都系我哋好衰，叫做我们很衰。 多谢。 Hey baby, you know what？ 你听到嘅呢首歌系命中注定嘅。It's meant to be。 来自我一种惊世佳绩，迷惑你粉丝不会免疫，四句一次要于一切领域，四句一毁。甘心不怕受死，臣服你最佳姿态理理，四季一次拥抱得最究极，最佳出发四位精英，姿态最完美，谁都不对我嫌弃，会考即使得最美，用错字眼不会死，粗粗也是美，愁和哀都最快忘记，大造是我的印记，大造令你心也喜。最有个性是会处起之方，这身体总有重力，那需警方。你最爱是我的 baby fan， 最爱这叮当。 新事业心当经济700%，男人的男人味半熟够沉稳，能稳你迷恋我，法仔先难稳，样品成很疏，穿透雷人心，疾如风随如林，四季一暗降七，烈如火爱浮云，冻如三蚊麦加蜜，坐定嗌杯咸柠茶， Legend is coming up yeah。 1931 1933 cm 身高 body 一路正，白青秋英明，点解天生点睇都咁靓，我礼貌极讨好，扮幼稚很贵都粒饭订错帽，但饭更错女友太多好无脑，唔识唱歌字又算啦，我都会乱咁唱，唔识跳舞步又算啦，我都叫系勉强，全印度女欣赏，唔系特别嚣张，天生好样系大卫奖，惯晒各位敬仰，进到我只不太高都抵挡，这躯体一世放浪已不需讲，春朝到像在世朝冠我，女性那可懂，首歌嘅时候，你要知道，我已经唔小心进入咗你嘅心，留低一道好深好深嘅爱印。爱印系有个咒语嘅，跟我讲一次 ，Shabu like a boom boom， 巴拉 boom。 啱啱听紧嘅系 Era， 我记得寻日咧，阿 Kitty 有问过我咧，就话咧，呢个复活节有啲咩做咧？其中一样咧就系睇咗佢哋嗰个精诶，个叫咩啊？花姐 Era 游，系啊，的而且确系真系几好笑嘅。啱啱听过系 Era 嘅《我们很衰》。翻到嚟咧，敏感时刻啊！头先新一首歌之前咧，即系溜溜都有讲话，哇，五劳七伤只手指。 啊、你做咩事嚟先？ 我绝对唔系玩嗰啲俄罗斯嘅轮盘。但系我今日真系有个惊险事发生，因为话说咧，就系咧，我大家都知道我喺呢个暗黑料理之王嚟噶嘛，之达人，煮亲咩都好，最简单嘢都好难食嘅。 系 咁跟住咧，就净系食即食面啊，食啲嘢，我觉得好似好唔健康。 系啊， 咁今日咧，我就决定咧，即系一早就叫屋企人买咗啲南瓜俾我。其实买咗一个礼拜，我谂住原本系蒸嚟食嘅，跟住之后咧，买 咗一个礼拜， 仲食得啊？ 南瓜啫嘛，一个生勾勾。即系唔系切开咗噶， 冇、开到， 系冇开到嘅，可以噶，系啊，跟住因为点解咧？我见证咗今日食到好甜，仲系我见证咗。咁但系都好得意，好细只噶， 我知， 个栗子南瓜， 咁同你只手伤晒有咩关 系 咧？ 系啦，破开佢系嘛？ 系啊，跟住之后，因为我都之前有睇过少少，有啲人讲过就系话要蒸咗佢之后先淋啲噶嘛个皮，先容易啲去处理。咁但系我就喺度谂啦，算啦，我唔想蒸咁多重功夫，咁我就攞嗰啲韓式嘅豆瓣醬，因為之前成日睇韓國嗰啲壁幹啊，離太遠啊啲，搞到好想食嗰啲豆腐鍋嘛。咁我企埋喺即食嗰啲豆腐，咁我諗住抌啲豆瓣醬落去就溝嚟食啦，煮嚟食。咁啊切咗個南瓜佢，咁跟住切嘅時候咧，我發現原來硬到咧好難切嘅喎。跟住咧，跟住我走去切，即係我又去強去剁佢啦。跟住我剁佢嘅時候咧，一嘢爭啲好似切橙咁嘅時候，我爭啲批到自己隻手嗰度縮埋。係啊，但係仲要唔係批到喎，我係好大力剁 落去嘛。 係啊，剁落去縮埋好咗，縮咗。係啊，嗰日即刻我呆咗，我好驚咯。跟住就可以飆血咯。咁跟住之後就其實前日啊，大前日咧就各一日整親一隻手指咯。 係 啊，總共今次整咗四隻手指。 因为其实咧，你睇人煮嘢食咧，佢用刀切嘢咧，你就睇到呢个人识唔识煮嘢食噶啦。 系啊， 因为唔识煮嘢食嘅人咧，切嘢系好论尽嘅，啲手指又好危险嘅，睇到你咧个心都就嚟跳出嚟咁滞。 系啊，咁所以其实咧，我系好开心系 Leo Leo 啦，同埋 Kitty 一个整嘢食好食嘅人。 其实整嘢食唔难嘅，一理通百理明嘅。我系点样识整嘢食呢？我就 系 因为喺加拿大读书嘅时候，第一站我就住喺我阿叔阿婶屋企。 嗯， 咁我阿婶就要翻夜晚 shift 嘅工嘅。 嗯， 咁佢就咧就写咗一张纸，就逐个步骤教我点样煮定啲嘢食俾我堂细佬同阿叔食。 嗯， 咁我就跟住张纸自己试。咁我煮完一样，得咗。咁第二样都系咁上下啫，煮法嘅啫嘛。咁我系咁样学识咗煮嘢，同埋我觉得好有兴趣啊！我觉得煮咗出嚟，大家话好食，好开心。 系，我觉得呢个嘢始终都系要天分嘅，因为我都尝试过用好多唔同嘅食谱跟住去煮，少少即系啲盐啊，几多 gram 我跟住。 其实好简单，我教你啊，我有个朋友完全唔煮嘢噶，我教完佢之后，我口讲，佢翻去煮完之后，佢阿妈都话好食， 全部加味精。 梗唔系啦， 煮咩啊？ 我所有鸡粉、味精啲嘢我都唔用噶。 吓、啊，咁点样先好食啊？ 其实好简单嘅啫，煮嘢、我教我个朋友煮。呢、这個佢中意食豆腐泡，咁佢就我教佢煮呢個豆腐泡，炆雞翼啫、 哦， 就好簡單啫嘛， 好簡單，唔係啩？聽個名都難喎、啊。 好簡單嘅，其實咪油酒、生抽、老抽，我落少少冰糖，搞掂。 咁容易？ 係啊，有少少蒜蓉開咗個鍋咁咯，冇啦，係咁多嘢啫嘛。 哇，係咪㗎？咁啊，呢啲講咗第一次煮嘢食，或者一開頭煮嘢食嘅初階係點啦 ？Kitty 你係點㗎？ 你记唔记得噶？ 其实我好细个都中意煮嘢食嘅，因为我屋企人咧好好彩，就系佢哋煮嘅嘢都好食嘅。即系以前我妈煮啦，我阿婆煮啦，即系屋企人煮嘅嘢都系即系好食嘅。咁所以可能到我自己煮嘅时候咧，我都有啲要求咯，即系唔会觉得差唔多就 OK 啦，食得落口就食啦咁样，即系都系起码有佢哋嘅 standard 咯。我觉得要， 其实咧、你咪试咯，你衰过一次，下次就知道自己衰咗啲咩啊，可能太咸太甜咯，你咪下次唔好改进啫嘛。 同埋你煮得多嘅时候，即系好似 Nelly 咁讲，即系一理通百理明，你慢慢就知道，其实你腌料嚟嚟去去都系糖啊、盐啊、油啊、麻油啊咁样， 生抽老抽啊咁样，生粉啊 咁样，即系都系嗰几样嘢，咁你就慢慢就知道哦咁。腌呢啲系要点样做？咁同埋个时间啊等等，我觉得其实都几好玩嘅。即系如果你有兴趣，即系你中意食嘢啦，咁你慢慢就会试。啊，今次我譬如试咗用焗炉呢一个度数，下次如果再猛啲、短啲时间，佢又会有啲咩唔同咧？咁你就会觉得都。几有趣喎、我觉得。 其实真系一理通百理明嘅咋，系啊， 咁的而且确，我都觉得煮嘢食系几得意嘅。 当然我哋系煮家常便饭啦，唔系煮到人哋大厨咁样，乜都要计得足啦，系咪？ 系 咯，种好食咪得咯， 系， 同埋冇味精、健康、少油咁就得啦。 系，所以即系我听完你哋咁讲咧，你哋真系觉得好似好容易咁样咧，都唔明点解去到我身上就好似好难。不过虽然难还难，真系，但系学你哋话斋，整完嗰嚿嘢食咧，我塞落口咧，虽然系我知道系。唔好食嘅，但系我自我感觉良好啊！我觉得我自己塞到落口就已经系一个美食 啊！你自己觉得唔好食，你咪下次令到佢好食啲咯。 我就 解唔 好食 咯。你自己觉得好食啊？ 但系其他人觉得唔好吃。 咁你自己觉得好食咪得咯？你煮俾自己食啫嘛。 我唔知道啊，因为我通得我同我妈住嘅啫嘛，或者有阵时我姨会走过嚟啦，即系过嚟食嘢啦。跟住我见佢哋食嘅时候，又好似冇乜嘢咁，但系佢哋又唔会有啲赞叹啊，即系又或者 可能未嗱，起码未衰到人哋唔食啊。 唔系，衰到唔食嘅时候。我以后唔煮啦，系咪啊？即系又系啦，又或者另一样嘢就系咧，我会喺度谂就系，系咪真系其实我煮得难食，佢哋拣食落去，因为佢哋都饿啦，等咗佢哋好耐。 梗系唔会啦，你饿极你都唔会拣食啦，我宁愿食白饭都唔食啲难食嘅嘢啦。 哎呀，好感动啊！听完你咁讲， 系啊，你再练习多啲啦，即系越煮会越好，同埋越有心机噶，我觉得。 系啊，你成功咗一次，你就会好有心机噶啦。我觉得唔好懒啫嘛。 系啊，同埋你可以再花啲心思喺个摆碟嗰度。 系啊系啊系啊， 都呃得下人啊嘛！ 佢影张相都可以呃下 like， 系啊， 冇人知道你好唔好食噶嘛。 在那山里，小子一个，每见翻山坡，去采野果，没有数获，采得几个，有与否都不管，只爱做过。夏季、冬季，轻轻飘过那远山的山坡，变得太多。望去只见高屋交错，那黄色的小子，今夜是我。 不打紧，只要做过。从没怪何以得到不多，散出的种子怎不结果？从没有忘记当天攀山坡，记不数收获，何须责问为何？平静。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政府话，保就业计划将分两期发放津贴，第一期会发放六月至八月的雇员薪金津贴。劳福局局长罗志光话，雇主可以选择一月至三月其中一个月作为指定月份计算薪金总开支。政府发放津贴时，企业员工人数必须同三月份一样，全数津贴要转交给员工。如果雇主申领的津贴比实际员工人数多，要退回多出的款项。当局只会确认企业员工数目，不会对比员工的身份。如果雇主为津贴而裁员，再聘请亲友私相授受，企业难以运作，雇主亦都有可能涉及欺诈罪，形容做法是愚蠢行为。如果雇主违反津贴条件，最严重可以被追讨所有津贴额。政府又会公开向企业津贴的金额和企业员工的人数，如果有不合理，市民可以举报，当局会调查。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暂时对今个月24日文凭试开考有把握，可以开考的成数非常高。教育局局长将会在一两日之内公布开考的情况，又提到会要求局长加强预防措施。林郑月娥指出，虽然近日新型肺炎每日的确诊个案降至个位数，但依然不能够放心。他认为现时并非是时候放宽入境管制。对于内地入境人士强制检疫14日的措施，林郑月娥话，离届满的时间仲有三个几星期，会密切留意情况，有需要时可以延长相关的措施。佢提到接近三个月辛苦抗疫，冇大型社区爆发，唔应该自差招夕，令到前功尽废。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少佳认为，特区政府以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检控涉嫌阻挠立法会内务会运作的议员，可能性不大，认为这个是政治问题多过刑事。他认为中央是关注基本法和一国两制是不是在香港贯彻执行。他指出，宪制上行政立法属于不同机构，政府亦都不想介入立法会事务，议会应该自行处理，以免因为议员阻挠未能够有效运作。他说现时议会建制派占多数，大会主席都是建制阵营，应该有足够的手段粉碎反对派的意图，但是如果立法会的运作令到政府未能有效施政，行政长官可以采取法律行动，但相信这个是非不得已才会做。他估计政府取消相关议员的资格机会不大，但来届立法会选举提名时可能会严厉审查参选人的资格。新加坡新增334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全部是本土个案，累计3252宗， 衛生部指近日確診數字急升，是因為當局正在對外籍勞工宿舍區進行檢測，大部分確診的外籍勞工是輕症患者。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23,976點，升58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2,836點，升7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52，日元107.28，瑞士法郎0.961，澳元0.641，加元1.388，新西蘭元0.609，人民幣7.051，英磅對美元1.26，歐元對美元1.097。倫敦金每安司買入1,744.89美元，賣出1,748.07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的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日大致是天晴，气温介乎19至25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的一两日大致是天晴，周末至下周初渐转潮湿有雾，日间相当温暖。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1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傻猪猪嚟嘅，而家咪俾你等到咯。 共将来和你的下半生，又凭什么彼此相爱？愿望平内全是爱，但我感恩中感慨，或许不必刻意遗留名分被记载，叫残年别记起来，全因我这位蠢才能够。 Jenny 话：终于等到机会唱非剧集歌啦，而歌入面都是关于等待的。讲就算被人笑是蠢材都好，都甘心守候自己的爱情。作曲编曲 Larry Wong， 填词陈耀森，监制舒敏。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吴若希《这位蠢材》，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 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香港电台第二台， 崔杰同莫莉 Nell Nell 敏感时刻。 翻到嚟咧，敏感时刻啊！直播室入面依然有 Leo Leo 啦，有 Kitty 啦，仲有我莫莉嘅。咁啊 ，Kitty 就喺电话入面嘅，所以都算喺直播室入面。 咁我又喺我哋嘅Facebook 专页度咧，见到啲听众留言啦。Man Man Fox 咧，你真系好啦，成日都支持我，记得你个名。 系 啊，佢话问我哋咧，每晚节目咧叫我同阿 Kitty 可唔可以唱只歌？吓！我话嗱，写住 2000歌， 写住期票先，因为而家戴住口罩辛苦嘅唱歌，过咗疫情。先唱俾你聽，我想我需要去學買翻個吉他咧 ，pick up 翻個學翻個吉他先，因為我讀書時候學過嘅，識彈簡單嘅，買翻個吉他學下學翻先。 哇，好喎、啊，整個 set 文， 自彈自唱，聽Man Man Fox 聽啦 ，Albert Liu。 喂，大啦，阿 Ann Chan 咧就叫阿 Kitty 咧分享呢个春卷食谱同埋做法。 系啦，不如你哋两个都分享啊，个咖喱又系。 其实春卷又不是太难，不过包要包得好是难的。 唔系个料，诶个料嘅调味啊，我都觉得好难噶，一系咸得滞，一淡得滞。 其实好容易啊，因为咧讲真的，我今次真系第一次整春卷。 哦，系咩？ 系啊，但系我觉得好容易同埋好成功就系咧。你只要慢慢整就得噶啦。 其实最麻烦系嘥油，我觉得好大嘥油噶，其实要 系啊。咁所以我就拣咗半煎炸咯，因为我都系煮咗自己食，所以我就冇乜所谓。因为我知道如果其实你用多啲油去炸咧，当然就会金黄啲、靓啲啦， 同埋脆啲。 系啦，同埋脆啲啦。咁但系我觉得都系健康紧要啲。咁我就第一次整，我觉得都几好食，因为我的料咧。你个馅就系你哋拣嘅啫嘛，咁我就用即系屋企有咩就整咩啦，咁我就有虾啦，我用咗，咁跟住就有呢个红萝卜就切咗丝，即系刨咗丝佢啦，咁然后就有椰菜啦，又系切到佢碎咗切丝咁啦。 我超中意食椰菜噶， 系啊，因为佢摆喺春卷里面咧，佢一来同红萝卜都有啲水分啊，就唔会干蒸蒸咯，咁佢就同埋有甜甜地嘅感觉嘅，咁所以我又有菜啦，跟住另外我加。我浸咗几只冬菇添，系啦，咁嚟切丝。因为我屋企就冇黑木耳，本身其实如果用黑木耳，即系爽爽脆脆都几好嘅。咁但系即系屋企煮嘢就即系有咩就攞咩啦。咁啊呢几样嘢，咁啊做法都好简单。咁譬如嗰啲头先讲嘅红萝卜就批咗皮啦，就切咗丝佢啦。咁啊摆埋一边，咁然之后嗰啲菜咧又系切咗丝佢咧，又摆埋一边洗干净。咁啊冬菇咧就预先浸软咗先嘅， 又切丝咯。 系啦，咁搣咗个定啦，咁又系切丝啦，就印干佢。咁嗰虾咧就系因为本身系急冻嘅，咁我就攞出嚟就解咗冻佢啦。咁啊攞啲盐啊、胡椒粉啊，咁样就腌佢一阵，系啦，麻油啊咁啊腌佢一阵。咁然后咧，所有嘢你搞掂晒啦，咁啊切好晒，腌好晒。 个虾使唔使切丝啊？都 我就冇完隻咯，因为我就剪开咗一半咯，因为我谂住我条春卷都唔系好大条嘛，咁我就剪开咗。 咁你可以切粒，你可以切小粒嘅，其实 系啦系啦，我就剪开咗一半，咁然后咧就将呢啲材料咧就落咗个镬度，即系咁啊，热镬落油咁样啦，咁啊爆香晒呢啲材料，咁啊加少少调味，加盐啦，跟住加咗少少麻油啦，跟住加咗啲甜豉油啦，咁我知道有啲人就中意加蚝油。咁但我就觉得好似太浓味太熱，我就冇加，係啦，咁其实你主要个味就係你自己一路撈嘅时候你咪试下囉，咁我即係簡單調味，咁加少少糖啦，咁然之後煮好咗咧，其實好快熟，其實都係啲絲嚟嘅啫嘛。 不過要炒得佢乾身，如果唔係會出好多水，令到你個春卷淫脆噶啦。 冇錯啦，係啦，咁所以咧煮熟咗之後咧，你就可以攞起佢啦，咁跟住攤佢一陣，咁一來就好似咧咁講咧，等佢即係譬如有水嘅就等佢擎咗佢啦，咁你倒咗啲水去啦。第二就係佢凍咗咧，冇咁濕立立咧，你包起上嚟嘅時候咧就冇咁。即係嗰塊皮唔會即係爛咁容易爛啊，係啦，咁啊攤佢一陣，咁啊包咯。其實嗰方法咧好簡單嘅啫，啲人以為會包春卷好難嘅，都唔會。 但最緊要佢唔散口咯。 嗯， 係啦。係 啊， 佢個咁佢個包法就其實即係好似摺紙咁樣嘅啫，你將嗰個料咁啊，唔好太多，唔好太貪心個份量，係啦，就擺喺嗰個春卷皮上面啦，咁啊摺三邊咁，然之後卷到最後個口咧，就攞少少粟粉碎咧，就即係好似當。 口水唔得嘅， 口水边个食啊？你自己食晒佢啊？ 拍嗰啲咩利是啊？妈都系咁。 总之我整俾你嗰条用自己口水啦、 啊。散口啲俾晒茉莉食应该。 下次我会用啲口水黐俾茉莉食噶啦，咁黐嘢你。咁跟住我就用生粉水就黐埋个口，即系好似当佢浆糊咁样。系啦，跟住其实包好你就可以攞去煎炸又得啊。咁我其实有试过焗。即系我攞咗两条去试下焗，但我就觉得焗个效果咧又唔同啲咯，即系佢会真系干身咗好多，冇嗰个油嗰个香味咯，我会觉得系啊，所以呢个大家如果。 得閒喺屋企都可以試下，同埋因為你一預備一大烹材料，其實你真係可以包到好多條， 包好多條㗎，係、嗯、啊。不過就炸就係嘥油同埋驚熱氣咯。 所以最近我都研究緊氣炸鍋呢樣嘢，雖然好歐啦，即係我自己，因為其實都已經出咗好耐㗎啦嘛。但我而家真係最近去睇緊呢樣嘢咯。但係大家要小心啲去揀喎。 係喎，我睇啲消費者委員會又話有報道，又唔知邊隻牌子又話致癌啊。 係呢、這個係啦，大家又要留意呢樣啦。第二樣嘢就係我直情去揾嘅時候，我先發現咧，即係我原本睇中咗一個想買噶啦、嗯，即係幾合一咁樣嘅話，微波爐啦，咩烤爐啦，氣炸啦，同埋焗咁樣嘅。咁跟住之後到我再去問，即係去咗幾間睇啦，有一頭嗰兩三間都冇人答我任何嘢。到最後一間嘅時候咧，俾我叮一聲，我問咗一樣嘢，我就佢話炸，哦呢、這個咩都得嘅，你喺屋企懶人懶人最好啦咁講，係啦，你微波爐又得。跟住但係我一睇佢話嗱炸薯條40分鐘咁樣啦， 40分鐘 係啊，咁跟住之後我就即刻靈機一觸，叮一聲問：咁嗰邊嗰啲氣炸鍋咧，即係就咁，唔係四合一嗰只啦，即係就咁普通嗰只啦。佢話：哦，嗰啲就快啲嘅，嗰啲就咩啊，一半咯時間，即係廿分鐘咁講。係、啊、因為我記得 好耐㗎，其實炸廿分鐘薯條。 係啦、啊，但係如果你話40分鐘嘅薯條嘅時候，跟住之後佢就哇點解咁大分別啊？佢話：我、哦、因為呢、這個原理係用微波去將佢啲熱力。即係令到炸咁覺，咁、啊、我就即刻就想打咩，唔想買呢、這個即係懶人包啦，因為點解呢、啊、你用微波去叮40分鐘，我叮3分鐘、6分鐘我都有啲驚驚地啦，微波爐度，你仲要叫我叮40分鐘喎？ 係咯，40分鐘太耐啦。 佢個熱力似係焗爐咯，因為我前幾晚就試整薯仔嗰啲薯片啊嘛，咁、 你都有㗎。 我擺落焗爐，我冇氣炸鍋，我之前氣炸鍋我就抌咗啦，已經，因為好少用啊，我唔知道你要啊，不過我嗰 個好囂張啊，好囂張啊！你而家先想賣，我掉咗啦。 唔係，我想話我嗰個抌其實我都有轉贈俾人嘅，不過我唔知道佢仲有冇繼續用啦咁，因為我真係擺喺屋企好少，好少用，咁我而家都係用焗爐咯。我就話我前幾晚試過焗薯仔咧，原隻咁樣切片咁樣焗咧，真係要焗40-50分鐘噶，所以你嗰個爐似係焗爐嘅感覺多啲喎、 因為佢又講話陶瓷又係咩焗啊烤啊，就係油咩氣炸同埋微波都得，就係呢四樣嘢加埋一齊咯。 哦， 係啊，咁我終於就驚驚地，而家就可以褪太咯，開始想 氣炸都係貪佢快嘅啫，40分鐘已經唔想食 啦 喎，係啊，已經我唔食啦， 係咯， 落翻埋再快啲，係啦。咁啊嗱 ，Kitty 就講咗。春卷食谱啦，撩撩想一首歌之后先讲咖喱，定系你而家讲埋咧？ 冇所谓啊，系咯，就其实我快啲讲埋啦，因为 Felix 就叫我分享我的咖喱食谱，其实就好简单嘅，我的咖喱食谱就有洋葱啦、薯仔啦、红萝卜啦，同埋我买鸡髀就斩件嘅，咁、我就用蒜蓉同啲洋葱嚟炒香咗个镬啦，落油，咁、跟住就落埋啲薯仔落去爆，因为我中意爆下啲薯仔先嘅，因为爆下啲薯仔冇咁易溶啊，冇咁易烂啦、因为好多时煮得耐，惊啲薯仔会烂，咁、爆完啲薯仔，跟住抌埋啲鸡落去，跟住就落啲生抽调味，落少少老抽嚟有啲颜色，跟住落我买咗个咖喱粉，咁跟住就加水啦，啱啱好冚嗰啲鸡，咁跟住煲佢一陣間，跟住我就會抌粒冰糖落去，咁、跟住已經夠鹹夠甜㗎啦，你自己再慢慢調啦，嗰啲鹹甜嘅味道，咁、跟住就炆去，其實幾個字唔使半個，唔超過半個鐘熟咗就收乾少少水，跟住就熄火，加椰汁，加椰漿。 我要熄咗火先加椰漿， 要熄咗火先加，跟住就搞勻佢，咁就已經大功告成啦。 如果我開住火係咪會燶啊？定係會點㗎？ 我媽教係要熄咗火先加椰漿。 好， 我又冇問原理係點解喎？ 冇啊！我成日以為咧，即係聽嗰啲廚師嗰啲咧，成日都講到自己乜都知㗎嘛，個原理乜嘢都知。 我諗椰漿可能唔可以再滾佢咁耐嘅，要熄咗火加椰漿，跟住搞勻佢，跟住你再試下味啲鹹甜適唔適中咁得㗎。啊，落我要加少少酒嘅，加咗雞落去之後，我會用紹興酒。 使唔使加茴香粉啊？即嗰啲噶？ 唔係，我個咖喱粉其實佢已經 有曬㗎啦，唔使再加。 買係啊，係乜嘢都喺曬裏邊磨咗粉㗎啦。 哦，整體成個過程要整幾耐啊？ 其實半個鐘搞掂㗎啦喎。 咁快？ 係啊，其實煮嘢好快㗎咋。 哇！我整個餐蛋只要半個鐘啊！大家諗下。 唔該，你夾唔去啊？ 一世的意义 ，Nobody else。 do my thing. No. No 嘅歌曲《一所原名》，煮嘢食对我嚟讲都系一世嘅故事同埋一世嘅意义啊！讲煮嘢食讲到好开心啊！你哋记唔记得咧？你哋第一次煮嘅菜式系咩啊？即系真正嘅一碟菜，即系唔系讲紧公仔面啊嗰啲，即系唔系即食面。 记得咗啦，我听我阿婶教我煮嗰啲嘢。不过我记得第一次嘅失败，做错一件好错嘅事系乜嘢咯？ 哦， 因为都喺我阿婶屋企嘅，咁佢就叫佢好似叫教我咧，就煲一个咩皮蛋、咸蛋、肉片、芫茜汤滚汤咁。咁最后唔知好似落只蛋落去，我唔记得落咩蛋，咸蛋定鸡蛋定乜嘢啦。咁我嗰时细个唔识啊嘛，啱啱学煮嘢啫嘛，因为喺屋企啊，从来都唔使煮。咁我咪攞只蛋喺个煲边哼咁咪打落去啦。嗰隻蛋係臭㗎，跟住成煲湯係冇咗唔要得囉、 哦、 臭到阿媽都唔認得。跟住我以後就學識要搵個碗打咗隻蛋睇下佢有冇壞先倒落啲食物度啦。 係 嗰、啊、次真係好錯，成煲湯壞咗跟住臭晒，跟住我又等住倒咗佢啦。跟住我阿嬸半夜返嚟話吓咁快飲晒成煲湯你哋。啊！唔留翻啲俾我，我唔敢出声，话打啲臭蛋落去啦。跟住话系啊，饮晒啦，饮晒啦。 其他嘅屋企人又冇督爆你喎。 冇啊，因为佢哋都唔知道有汤。 系咩？ 系啊，我即刻倒咗冇俾佢哋饮过啊。 秘密嚟嘅原来。 系啊，真系好臭嘅原来。 但系咧，你讲开咧皮蛋咸蛋咧，俾我讲先好快。我上个礼拜嘅时候中咗刺招。 系咩？点解咧？ 咁咧，我突然间好想食啲健康嘢嘛。咁所以我。 我就想整皮蛋豆腐食啊。咁我就自己溝咗嗰啲料啦，即係蠔油啊、甜豉油啊嗰啲全部溝麻油啊溝到曬，哇正啊咁樣啦。跟住之後咧就擺咗嚿豆腐啊即食嗰啲啦。咁跟住之後咧好啦，見到屋企咁啱有兩隻蛋喺度擺喺度。跟住我睇都冇睇就估，断估呢只就系皮蛋啦啩。跟住之后我哼开晒嘅时候咧，搣开个壳啊，因为要搣开个中间表面嗰层唔知乜鬼噶嘛。 皮蛋有阵啡色嘢包住嗰啲。 系啦，跟住之后洗干净咗之后，我哼落去咯，一哼，点解唔系实滴滴嘅？再哼两哼啦，流啲嘢出嚟，一打开啦，原来我打烂咗我妈只咸蛋。 咸蛋出边嗰阵嘢同皮蛋包嗰阵嘢系唔同噶。 我知道，但我冇怀疑。我成个咸蛋咧，塞翻落雪柜。 你不如买个只。 唔系啊，你不如叫阿妈即刻买啲免治猪肉翻嚟咸蛋蒸肉饼咯。 跟住我到夜晚自首嘅，我同我妈讲：，话说我下昼咧，我打开咗你只咸蛋，我摆落雪柜，你听日煮餸又攞咗佢嚟煮，如果唔系，我倒咗佢。 我会即刻买整肉咸蛋蒸肉饼咯。 我就系唔想落街嘛，跟住之后话我俾我妈听， 嘥只蛋啫。 唔系，跟住第二日佢好似攞嚟又系唔知煮咗滚咗个咸蛋汤菜汤咁样咯。 系咯，我觉得即系煮餸都系从错误中而学习嘅，冇人第一次就成功嘅。其实好多都冇咯。 呢件事上个礼拜发生嘅。 咁好啦，嚟紧学识。 咁 Kitty 咧，你有冇试过第一次煮衰嘢，你好深印象咧？好似我就臭蛋咁咧。 我记得你咁讲咧，可能我整蛋糕嘅时候都有遇过你呢个情况，但系遇到臭蛋嘅情况，我都系。我谂好耐啦， 系咯，因为冇整开，你打咗落啲材料度，你就成铺成煲嘢冇晒。 系啦，你直接打落去个面粉度，或者你可能打咗三隻蛋，第四隻先系臭嘅咁样。咁你个兜蛋就四隻都唔用得啦。呢个都应该 真系好沮丧嘅嗰一刻，你都唔明白，你嘥咗咁多心机，又嘥晒啲材料。 系啊，如果你话第一次失败，我又唔系好记得，但系咧我就好记得细个咧。即系后我妈瞓咗觉或者我婆瞓咗觉咧，我哥同我就会自己煮宵夜嘅，因为如果有大人喺度，其实佢哋都唔系好想你入厨房噶嘛。 系。 咁但系因为我有我哥啦，咁佢就会夜晚黑就喂煮宵夜咯咁样。 嗰时大概几多岁啊？ 嗰时其实真系好细，可能几岁嘅。 几岁？但系你哥大你几多岁啊？ 我哥大我五年咯，即系可能佢十岁 八岁咁 去就系啊，十零岁咁跟住我。 他叫你几岁入去厨房煮嘢食？ 好明显就系因为佢唔想佢阿婆同佢阿妈咧，如果要闹嘅时候闹佢。 你咁细个点啊？ 睇水咯， 同埋推埋佢落水，因为阿妹都有份食。 阿妹话要食，我煮俾佢食咋咁啊？ 咁嗰时就见到我哥整一个嘢咧，我就跟住学啦。咁嗰阵时。都未兴话炒公仔面嘅，即系未茶餐厅冇呢啲嘢噶。我咁细个，即系廿几年前冇啲咁嘅嘢噶嘛。咁我成日都觉得系我哥自创嘅。嗰时咧就即系会放汤噶嘛，嗰啲即食面。 系 佢咧就冇放汤，佢咧就煮完之后咧， 我嚟捞 就摆喺个镬嗰度捞就嗰包味粉就唔落晒啦，因为其实佢要嚟沟水落汤㗎嘛。咁你冇咗汤呢佢就落半包度啦。跟住自己呢又走去落啲茄汁啦，跟住加少少嗰个豉油啦。跟住加少少。 你哥咁细个已经识咁样煮嘢㗎啦。 系啊，跟住加少少辣椒仔啦嗰隻。咁跟住总之几样嘢捞埋一齐就喺个镬嗰度炒。哇，跟住我觉得好好食喎呢一个。 有茄汁都好食啊。 有茄汁好食㗎。 我仲以为会好怪味粉再加茄汁， 你好似中式西餐咁啫嘛， 西炒饭系咪西炒饭？西炒饭 即系我哋啲港式西餐厅好多时都系茄汁加豉油嘅啫嘛，炒嘢 系噶， 系噶， 有啲乜嘢仲系茄汁加豉油噶？ 好多嗰啲汁系茄汁加豉油炒出嚟，你唔知 啫嘛？我唔知啊， 好 真系而家， 茄汁虾碌嗰啲都系 系啊，茄汁虾碌系啊， 咁呢个我知，再加醋啊嗰啲嘛， 系咯系啊， 系咯， 呢个最明显啦， 系 啦，茄汁加豉油， 其实原来好好食噶， 好食噶。 所以细个就好容易，即系就跟住我哥入厨房就搞下呢样，搞下嗰样咁样咯。 嗯。 对面马路那个理会我习惯在马路过，继续舞到偶尔发觉踢中我没有不可。橱窗两旁的软床，我也试过放心躺，谁都高兴不会嫌多。 是这礼物的爱有受起了了便会赠我，废物再旧我亦接受，你是哪类我都可。囤积所有分手照，记载有过那风光，随便哼过几句情歌。乐于清理垃圾，未必得你成赞，对吧？若果不够碍眼，又怎足以令你惊讶？或者当个老爸，尚可得个年挂，有没冷淡，有没冷饭，我亦接纳，可以自制光环，照样快乐回家。如果用途可取暖，我会挂上个叮当，连家猫也给你模仿。乐于清理垃圾，未必得你成赞，对吧？若果不够碍眼，又怎足以令你惊讶？ 规则。立法会议事规则委员会主席谢伟俊认为是远水不能够近火，由讨论酝酿到再上大会需要一定时间，未必赶得切换届之前通过。谢伟俊认为可以将现时大会主席选举时由立法会秘书长主持会议的做法延伸至其他委员会。他又提出一个可以考虑的接衷方法，如果原内会主席李慧琼不介意，可以退出角逐，这样就能够以现任内会主席的身份取代郭荣亨主持会议。美国传媒报道，前总统奥巴马将会表态支持拜登代表民主党竞选总统。外界相信在佛蒙特州资深参议员桑德斯宣布支持拜登之后，奥巴马将会表态支持自己任内副总统拜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3765点，升37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817点，升5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2，日元107.23，瑞士法郎0.961，澳元0.641，加元1.39。新西兰元0.609，人民币7.047，英镑对美元1.26，欧元对美元1.09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8.48美元，卖出1732.61美元。天气方面，现时覆盖广东的云带会在晚间逐渐转薄。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日大致是天晴，气温介乎19至25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的一两日大致是天晴，周末至下周初渐转潮湿有雾，日间相当温暖。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张信用卡又碌爆咗，唔通要借钱买？ 中局冇必要就唔好买，梗系唔好借。 广告话全程唔使现身，贷款仲即批即过数，等我都借先。 中局借钱广告多圈套，梗系唔好借。 卡数无得再拖，唯有借钱嚟还啦。 中局债冚债点还得晒，梗系唔好借。我哋中局兄弟讲咁多，都系想提你，冇必要又还唔起，梗系唔好借。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讲俾阿 Ken， 作为香港一份子，我哋一定要同医护人员并肩作战，大家避免聚会，注意个人卫生，健健康康，咁就可以减少医护人员嘅负担噶啦。 各位医护人员加油，我哋一齐战胜疫情，除口罩再见。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周正旋。 女人三十、四十、五十。 找到一处未吻过，或有地牢与天荒，余生与一刹共捉我。 张宝明心的故事亦都是唱出他的成长。之前唱紧三四十岁的阶段，阿 K 话仍然是他所经历的年龄层嚟嘅。到今次去到五十岁左右，重遇前度，就是他未体验过的想象。作曲傅佩嘉，填词周耀辉，编曲 Edward Chiu， 监制 Juno 黄双俊。上榜三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八位，郑安琪《前度》。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二，香港电台第二台，崔洁彤、莫莉、Nell Nell 敏感时刻。 咁啊，今日我哋敏感时刻咧，礼拜二晚，咁我哋今日嘅题目就系讲食嘢。 咁大家都讲嘢食，讲到大家都好肚饿添，又望住啲食嘢又唔食得，我惊一路望住 Kitty 嗰四条春卷，佢喺我面前嗰四条春卷， 系啊，喺度不停转。系一阵间啦，一阵间报告或者新闻嘅时候出出面食啦， 唔紧要，唔紧做埋节目先。 系咁啊，讲嘢食啦。我想问一下咧，即系头先你讲咗第一次失败嘅经过，第一次嘅菜式啦，或者点解可以开始煮嘢食啦？咁我想问一下啦，你哋有冇自创嘅菜式啊？ 自创我又好似冇、我又冇咁 creative， 系、咯，我都系跟屋企或者食开自己想食嘅嘢咯。 系 Kitty 咧，我都冇啊，特别自创。不过有时可能譬如雪柜多一样嘢，咁你咪加埋落去。但系你而家 exactly 问我加咗啲咩落咩度，你真系唔记得。但系我哋平时屋企煮嘢食都系，譬如想清雪柜啊咁样。 系有啲咩做整咩咯咁样。 系啊，譬如我前两日整一个牛油果酱，我好中意食牛油果嘅。咁同埋咧，你即系要追住牛油果嗰熟嗰程度嚟食噶嘛， 好快坏嘅牛油果。 系啊，但系佢一熟又真系好好食喎。咁我就整咗个酱嚟搽面包啦。咁跟住我就见，咦，原来我屋企有一支新买嘅一支好似柚子汁咁嘅嘢。咁其实平时咧我就会加新鲜柠檬落去啲牛油果嗰度，即系好似 fresh 啲嘛。咁我就谂，诶、咁算啦，我咁少份量，费事切个柠檬啦，咁啊加两滴嗰啲即系柚子汁落去，睇下会唔会一样效果。即系有时就会咁样咯，即系觉得诶，试下少变化。 清嘢咯，我都试过，譬如我有次整喺度整凉瓜炆排骨咁啦，咁我见到早几日绿面咧有几粒龙虾丸食剩咗，咁唔可以再摆，咁我咪攞啲龙虾丸切咗粒。抌埋落个两百蚊排骨嗰度咯，其实又几好食噶， 应该好食噶， 系啊，即系咁咪就因为好似清嘢就系变咗创咗少少菜式出嚟。 系啊，有我咧细个其实都唔系好细个嘅，以前啦整过一个鸡翼，你有冇食过虾酱鸡翼啊？ 虾酱鸡翼冇。 冇啊！ 蝦醬炆豬肉就有，好好食。 蝦醬雞翼其實都好好食噶。 蝦醬炆肉眼筋，我覺得好味。 係啊， 蒸肉眼筋 係啊，夾噶，我覺得。其實冇，都係攞啲蝦醬嚟醃雞翼啫嘛。咁我發現，原來身邊好多人都冇食過喎。 係啊，你自己作噶？ 呢個唔 唔係我自己作㗎，我就話咦點解你哋冇食過嘅咁？ 喂，其實蝦醬都幾香嘅，但係我又好少用到蝦醬喺屋企。 哦，咁啊係，因為你買咗啱翻嚟，除咗醃雞之外，你係 啊， 係咁蒸豬肉啊，要蒸其他嘢。 或者炒菜咯。 係啊，同埋我又好記得我喺即係我冇住阿嬸屋企之後，自己同我妹去咗第二個城市啊，繼續讀書啦。咁我就突然間即係喺阿嬸嗰度學咗啲基本功啦。咁好掛住阿媽煮個餸，因為冇得食啊嘛。咁我就成日打長途電話問我阿媽依啲餸點煮點煮點煮。咁我阿媽電話話俾我聽，我咪學嘗試去煮咯。 係 係啊， 係我試過咧，即係咧唔係即係唔係有心嘅。咁咧我就係、是、以前咧，即係咪有啲奶醬多啊、尖醬多啊、奶油多嗰啲噶嘛？咁跟住之後咧，嗰陣時我就好似唔知想食奶醬多定點樣。跟住之後，我唔知點解個腦突然間就叮一聲，跟住我就心諗：咦，花生醬應該係撈咩嘅咧？唔記得咗、 啊。 跟住又見到好似冇煉奶定唔知點樣啦，得淡奶啦。咁、我就倒啲淡奶落去啲花生醬度。定之係牛油，我唔記得咗啦。即係牛油，跟住倒啲淡奶落去。跟住之後塞落個口度食咧，哇！呕都呕唔切啊，益味噶，好難食，真係有啲油益味定唔知點樣，仲喺個口度，因為油啊牛油應該係，因為牛油你咪會。即係嗰種你諗下用番梘洗牛油，你都洗幾次先洗得甩㗎嘛？ 我唔覺啊牛油。 唔係啊，即係牛油，如果你掂落去啲匙羹嗰啲嘅時候，你都會覺得難洗過你普通嘅油㗎嘛。咁跟住之後你塞落個口嘅時候， 點解我唔覺嘅 ？Kitty 覺唔覺？ 我如果係整蛋糕嘅時候，即係好大片牛油糕，其實我覺得好煩， 係 啊， 真係難洗嘅， 係啊，所以你何想你即係大家想象下嗰片牛油喺你個口度嘅時候，你冇可能一吞就吞到曬啲所有牛油噶嘛？ 我成日食植物牛油嘅啫，我冇食嗰啲即係純牛油咯，因為我怕肥。 係嗰陣時我唔識分噶嘛，咁再加埋啲淡奶之後，一直喺個口度嗰陣味咧，狂飲所有油沖唔走啦， 哎呀好核突啊！ 哇，嗰種益味咧真係～好难食，所以我奉劝大家真系唔好试呢一样嘢。系呢个就系算系我自己自创菜 式。但 Kitty 有冇嗱？因为 Kitty 识整嘢食，有冇一样嘢你好想整，又话好想去学系点整嘅咧？ 我好想自己可以汤鱼咯，我突然间冲破唔到，仲系 鸡咧， 自己 汤鱼 啊！而家有人帮你汤，使唔使自己汤鸡？ 得唔得噶？识唔识噶？ 唔系 你买只生鸡会行嘅，跟住自己劏下谂住。 唔系，即系意思翻嚟自己斩啊， 斩鸡好易啫， 攞埋啲内脏。 咁有时我哋整豉油鸡都会买只新鲜鸡，自己再斩开佢噶啦，整系咯。但系汤鱼我觉得好难啊。你知我有朋友系潜水噶嘛，佢哋成日夜晚会去夜潜打鱼，跟住打咗试过打咗条鱼翻嚟攞俾我。吓， 唔知点啊？ 唔系啊。唔識去啲輪啊！你喺魚檔有個咔咔咔咔咔咁刮噶嘛？我識鬼啊！跟住我攞把菜都刮到成埲牆咧，好似鯉魚精喺度閃啊閃，啲魚鱗鋪曬個廚房個牆嗰度咯。 仲要聲鈴啊！ 係啊，好煩啊！我真係唔識打輪咯，同埋湯魚我覺得好恐怖喎。 即係你哋嘅廚房係少煮魚嘅。 我少咯， 我會煮魚， 係 我會喺出邊買咗會湯好咗俾我噶啦。咁而家我少嘅，因为我唔想我指住呢条鱼，指住佢去死啊！ 跟住仲要望住佢俾人烫， 系啊，即系我就避免尽量唔好咁样啦，咁就冇买新鲜鱼咯。 系啊，即系鱼柳嗰啲咪 OK。 系咯， 鱼扒 fish finger， 气炸锅又要出动。 痛一切都未好，除了挫折面前仍有路，除了厌世总有某些修补可以做。残破世界令人学成，悲观中找鼓舞，来舒减身边恐怖。能照料你日子都不算早，尽量去弥补。难逃那烦恼，修修补补，乱世中一起苍老，沿途再修理着熄乱的曙光，祝你再乱留下平安。真爱是任何形状，对付百孔千疮，谁能望穿我这种健壮非健壮，形势坏透，只好对抗。 想撑着使你心安。谁也破了等某位去补，而你有我保养和爱慕，逢了再破穿了再补，这乱世你必可受离苦。但至少牵手偕老，沿途在修理着熄了的曙光，祝你再暖留下平安。真爱是任何形状，对付百孔千疮，谁能摸穿我？这种健壮非健壮，形势坏透只好对抗。撑着是你心安，漂亮的天真鲁莽，若被推倒可再装，巨象的手不怕肮脏，跌进胶纸到尽浪，尽是宝钉到发光，再破烂同喷光，银河上边跌当边看紧对方，跨宇宙又横越狂风，不怕在尽头无奈，远近我都护航，还能互安慰，不必天气多晴朗，狂雨暴雪一起对抗，任岁心慌。 听过的歌就是 DJ 的银河修理员。今天我们就讲整嘢食啦。 是。 在整嘢食的时候呢，当然个大前提就要去买嘢啦。 是啊，要去街市啦。 是啊，有没有试过被人困呢？ 吓，困咗我都可能唔知咧，因为我都唔知价嘅其实。 系。 不过嗱，讲开俾人困咧，就都喺街市发生，但系就唔系买餸咯，系、早几日发生嘅事咯。 系。 系啊，我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嘅。 系。 咁喺我屋企附近嘅街市咧，就有个花档，我就帮衬开，我住咗咁多年，都帮衬咗咁多年噶啦、其实我发觉原来佢一路系有困紧我噶咯。 系。 咁我上个礼拜五咧就行过，见到有啲迷你小型富贵竹。 系。 咁我觉得啊，好得意喎，买几支翻屋企插下啦咁。今日我个好细嘅花樽仔，咁我就买咗四支，廿蚊一支就$100啦。咁翻去翻屋企个花樽仔度插完之后，发觉诶仲有啲空位，咁啊不如第二日翻去买多两支啦。第二日个士头婆唔喺度啦，咁个工作人员店员喺度啫。咁个店员就我话俾两支个呢只竹我啦，我今日买过，跟住佢收咗我$40啫。佢话佢话吓$40系咪？系啊，不嬲卖开$20支啫嘛。吓，系啊，咁即系个士头婆就无啦啦开贵咗$5一支俾我咯。 个士头婆系老人家定系咩嚟噶？ 咪中年女人咯，中年师奶咯。 我仲谂住佢系计即系帮佢开脱呢个罪名 系、其实 佢 呃咗我$20啫嘛。 系 系啊，但系个店员话咁要不嬲卖开$20噶啫嘛。 但系其实呢啲少数怕长计啊。 系，咁其实喺呢间花档其实都发生过一件事嘅，好耐之前。咁就我嗰次我就冇遗意嘅，因为我又试过一次订咗花篮送俾朋友而有演出，咁啊好似。$2000啦咁，跟住有一次我又要再訂花籃，但我就打電話落去，因為冇親身落去，我話同上次一樣啦咁，咁跟住但係結果我後屘落去俾錢咧係$3000多咯。 我都唔係話同上次一樣咩？誒、哎，今次啲花唔同啊乜乜咁我覺得可能我大家溝通得唔好，咪算咯，即係無啦俾多千幾蚊一個花籃咯。咁今次再加埋呢個五蚊一支富貴竹嘅事件咧，咁我覺得佢一定係坤我咯， 同埋多好多錢喎、 啊。係啊，我即係我幫襯咗好多年，我住喺個區咁耐，我就幫襯咗咁耐，起碼九年。 哇，咁即係認住你嚟坤噶咯 喎。係啊，我發覺我成日買嘢都俾人坤，我額頭係咪寫咗老襯兩個字咧？我想知道。 我覺得因為你太好。人啊， 关咩好人事啫？ 你买花买咗九年，俾人困咗九年，你都唔出声。 咁我唔知噶，你话翻几多钱？你唔老实，你系我点知你本身卖几多钱啫？但我试过好多次，我一生人成日买嘢都系啲人会开贵我嘅。我譬如有时喺买布，我见到呢幅布啊，几多钱一码？咁问完第未买咧，第日叫助手去买咧，系平啲噶。 系佢觉得你中意，你就会买。 我唔知 道， 我发觉好多人成日觉得我，好多人可能知道我做造型师啊，佢知道我有时用嘅钱唔系我自己钱啊，我系用人哋嘅钱啊。咁变咗佢哋就成日，我觉得你明星大把钱啦、啊，你帮人埋整嘢啫嘛，梗系收你贵啲啦。咁我发觉好多人系咁嘅心态咯，即系我觉得即系我唔肯定啊。 不过我觉得咧系因为咧有好多嘅铺头大家。要留意，即系我其实我觉得唔需要我讲，大家都知嘅，真系。我会避开一啲冇写明银码嘅铺头噶。 系，但系你会问价钱，你点知啲人会呃你嘅啫？ 有啲好容易睇得出。 所以我好唔开心啊！虽然好少钱，嗱，四支富贵竹呃咗我廿蚊啫嘛，五蚊一支，系咯， 系。但系有啲好易睇得出嘅 ，Kitty 有冇试过被困啊？ 我真系好似你咁讲，坤咗都唔知 系咯。喂，我呢条鱼，我呢条鱼我系廿蚊斤，你点知啫？ 系 咯，原来收人15蚊，你点会知啫？ 系我上个月遇到一个，但我就唔系买嘢食嘅。我上个月遇到一个咧比较蠢嘅老板，咁跟住之后咧，我系谂住买呢条银链啫嘛。咁跟住佢又冇写明啲价钱啦。咁跟住之后咧，我就问佢啦，呢条链几钱啊？咁样跟住佢就喺度谂，有分噶、哦，即系突然间就不停继续喺度谂。咁啊，佢好中意谂嘢啊！ 谂完先讲，你睇到佢 系啦。跟住之后，譬如佢话有分嘅，18寸啦，同埋16寸，你要边个？ 咁唔同长度系 啦， 有唔同价钱嘅。 哦，咁18寸几钱？16寸几钱啊？跟住你睇咗先啦。咁 呢个一定系好蠢啊！转唔切啦个脑， 系啦，佢不停叫我睇咗先，跟住又同我讲，原来有分唔知纯银同埋唔知咩。 系你咁，你仲要分埋粗幼长短。 系啦，跟住佢冇分粗幼长短嘅，就咁分长短同埋冇分粗幼。咁、我就心谂啊，我问你，你谂、啊，你第一次咁样谂，第二次咁样谂、啊， 系咯。 咁跟住之后第三次我唔信佢啦，跟住我走。 可能见到你好想买，佢就会再开贵啲。 所以佢就叫我睇咗先。 见你唔系好想买就平啲等你买。 系啊，跟住之后我就直情咧系同朋友去嘅，朋友就你买啦咁讲，你中意就买啦，即系你做咩？即系佢见到我系见，因为我揾咗好耐，我中意啲圆形一粒粒咁样嘅，咁啊唔系好多地方有嘅呢个 size。跟住我就真系坚持，我就我唔买。跟住我隔两间铺俾我真系见到，咁跟住之后系真系平咗唔知成20蚊定40蚊咁样咯。咁而嗰个人就真系肯定你同我讲，同埋解释到俾我听，系啦呢一个价钱同呢个价钱嘅分别，咁我咪去第二间买咯。 因为你遇到呢啲唔老实嘅卖嘢嘅人咧，你其实你真系避无可避噶，因为你唔知佢本身系卖几多钱，我中意我咧，我觉得佢靓，我中意平啲俾佢，你唔理得我咁。 系，喂，嗱，我又问你哋两个煮嘢食专家先啦，即系对于我嚟讲啦，我好少卖嘢食，所以我上次有一次咧。三个礼拜前至一个月前，我就买蘑菇，因为我想煮嗰个黑松露意粉。咁、我买个蘑菇，佢又唔知点样同我计，就几多两几多两计嘅。咁跟住之后咧，我执完之后啦，我就你帮我抌咗几嚿落去啦。结果咧，嗰度咧大概我估系有20只蘑菇到啦。咁但系收咗我成20蚊，定唔知30蚊。 哇，咪成个几一粒蘑菇？ 我就想问下你哋。其实是贵定平 咯，睇你买边类蘑菇。 你系去咗有机嗰啲嗰度买啊？ 唔系啊，街市嚟噶咋。 因为蘑菇可贵可平噶。 因为佢同我讲，佢话唔知10蚊几多两，咁跟住我就唔识计，我就你帮我执咗先，因为我唔知几多两，即系有几多粒啊咁样。 几啊？即系普通白色嗰啲蘑菇、啊。 普通白色嗰啲噶咋？ 咁咪贵咯。 系咯，冇理由。 系啊，冇咁贵噶啦。超级市场都冇咁贵啦。 跟住我就觉得奇怪啦，跟住我就心谂吓、啊，原来出面市道原来食一个黑松露真系原来百几蚊系要噶， 咩啫？人哋嗰啲人哋入货价有批发价噶嘛？ 我唔识啊嘛，我就系买嘅时候，哇咁贵嘅。 蘑菇意粉你买咗30粒蘑菇咁多？ 买咗20几粒咯。 你买咁多做咩啊？ 系咯。 冇啊，我惊唔够，因为我煮三个人份量，我妈、我姨同埋我嘛。咁、我又唔知道，因为通常啲蘑菇咪会缩水嘅、煮完之后 系咩？ 系啊。 吓、 啊，菇会缩水咁样，我唔觉嘅。 切片之后佢会变细粒啲噶嘛，系咪噶？ 少少唔系啊， 少 好少嘅啫。 跟住之后我就唔知可能因为湿咗水之后，我硬系觉得变咗咧，咁、我咪买多啲咯。 哦， 系啊，跟住之后点知佢就收咗我咁多钱咯、啊。 唉，是但啦，总之我哋自己就醒少少咯，真系要做下格价专家咯，以后买嘢。 同埋好口啲咯，对住老板。 好口冇用噶，我好好口， 好 好礼貌噶啦，佢揿住我嚟抢啊。 系啊，明明嗰个肥佬话佢靓仔啊。 我而家唔系因为嗰廿蚊啊，其实我系好唔开心啊，廿蚊系好少钱，但系点解人咁对我啊？ 系啊，我要好虚伪噶啦。 唔好咁嬲啦，食春卷。 真系好嬲啊！ 这身体化颓废几多天，慢了几多年，质问镜中的自己，你会否生气，赢过亦败阵，算太不幸也可幸，留我站在这里，我不犯找一点盲目吗，找一点痛楚吗，找一点创伤吗，长大吗，找一点明白吗，找一点疑惑吗。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路透社专访三名香港资深法官，他们认为香港的司法独立正受到北京领导层的攻击，认为这个是自1997年回归以来对法治的最大威胁。他们表示，作为香港自由基石的司法独立正在为生存而战。有法官和律师说，有迹象表明北京正是试图限制香港法院对核心宪法事务进行裁决的权力。接近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的人说，马道立要应付法治是维护一党统治工具的中共官员。三名接受采访的法官表示，担心北京会在法官人选上作出干预。其中一个人说，担心北京会失去耐性，尝试找出收紧的方法。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法官说，和资深内地法官交流时知道，他们一直想知道香港为什么这么混乱，而且不爱国。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的发言人说，北京中央政府一再明确表示将继续贯彻一国两制原则，又补充说北京致力维护基本法。中国当局没有回应路透社的提问。 本港新增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1012宗，另外有一宗在泰国确诊的病例，其中一名新增患者是由英国返港的留学生，他在完成家居检疫主动到私家医院化验之后确诊。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正积极考虑加强对完成家居检疫人士的化验。另外在泰国确诊的个案涉及一名61岁男子，去过美国、德国，在泰国完成治疗，曾经有结果呈阴性的报告，亦都有健康证明可以上机，到港之后在亚博取得深喉唾液样本，其后确诊。他今个月12号乘坐的航班是 CX708。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估计这名患者再次感染的机会低，由于测试较敏感，可能检验到病毒的水味。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暂时对今个月24号文凭试开考有把握，可以开考的成数非常高。教育局局长将会在一两日内公布开考情况，又提到会要求局长加强预防措施。林郑月娥指出，虽然近日新型肺炎每日的确诊个案降至个位数，但仍然不能够放心。他认为现时并非是时候放宽入境管制。对于内地入境人士强制检疫14日的措施，林郑月娥说，离届满的时间仍然有3个多星期，会密切留意情况，有需要时可以延长相关措施。他提到接近3个月辛苦抗疫，没有大型社区爆发，不应该只差朝夕，令前功尽废。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3,806点，升41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821点，升5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2，日元107.15，瑞士法郎0.962，澳元0.641，加元1.391，新西兰元0.608，人民币7.052，英镑对美元1.26，欧元对美元1.0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3.92美元，卖出1,735.69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气温介乎19至25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周末至下周初渐转潮湿有雾，日间相当温暖。而家的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下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有梦想的人拒绝不可能。 无需怜悯，流泪变做浮云，莫道停雨能等到有心人，挨出成果拿出你大勇敢，路崎岖总有缺陷，望见终点虽也确实未完全，靠梦想指引。 Step 话现实之中总有阻滞嘅，但一定要同自己讲，冇嘢系冇可能，咁样梦先至最后可以变成真。 拒绝不可能。 作曲编曲监制柯新峰，填词日和，上榜3星期，上升3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0位，何雁诗《致有梦想的人》。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记做选民，限期要留神。 由选举事务处孖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合体策动嘅音乐选民有得拣互动游戏，由投选心水歌曲，感受选民嘅意义，你更加有机会赢取选民有礼心意包。 记住留意今个星期凌晨两点到六点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做乐迷同埋选民都记得要投票啊！如果你仲未成为选民，就快啲喺五月二号之前登记啦！ 朋友唔嫌多，今晚识多一个，聊聊友情牌。 之后咧，我哋今晚有妞妞友情牌， 冇错。逢星期二嚟到呢个时候咧，就系我啲朋友出现嘅时候啦。咁、今日我一位朋友咧叫 Bolly。 Hello，Hello， 大家好。 Hello，Bolly。 咁 Bolly 咧就系做一个广告制作公司嘅老板嚟嘅。咁、我近年咧同佢合作咗好多好多广告，合作得比较多嘅。咁、我特登请佢嚟讲下广告界嘅嘢俾我哋听啦。 首先，我想问啊，我哋三个边个有广告商？ 你戴晒口罩睇鬼到咩？ 有 feel 噶嘛？ 一定唔会系你咯。 你睇下拍咩类型广告啦。 不如咁啦 ，Bolly， 撇除咗我之外啦，直播室 Leo 同埋 Kitty 边个有比较有广告商呢？ 喂 ，Kitty 系做 model 入行嘅， 两个都有。 系啦。咁啊，我同 Bolly 做嘅广告都好多啊。近年咁呢一年，大家见得多啲咧，就应该系关全香港人士嗰个广告啦。 嗯， 系啦。你知唔知边个啊？唔，你哋好似好。 我等你继续讲。 系啦，咁可能之前都曾有好多嗰、那个成日出售好多唔同女子组合拍嗰啲咁嘅影音公司广告啦。 哦，呢、這个我真系知 啦。系啦，关全香港人士嗰个而家成日播噶啦，嗰、那个系列啦，咁啦，系、啦。 讲唔讲得嗰、那个？ 即系政府嘢嚟。 系啊，关全香港人士嘅政府嘢啊，你个个都要去换嗰啲啊。 哦。政府嘢系budget好低噶，听讲系咪？ 喂，我哋都系政府台嚟噶，你唔好咁讲嘢。 所以我哋budget好低， 系真噶呢件事。 系啊，咁我哋嗱言归正传，咁啊，不如等阿 Bolly 问下佢先。其实我都好想知嘅，其实因为我识佢咁耐，都唔系太清楚。其实 Bolly 乜嘢启动到你，或者引发到你想加入广告行咧？ 好嗰、那个关乎好细个啦，因为我细个咧，我屋企人啊，我哋系开嗰啲食堂， 系 咁其实嗰、那个 工厂区嗰啲食堂， 工厂区以前香港嘅工厂大厦上面系即系有一啲食堂咁，我 而家都有 噶，系啊，而家都有， 但系工厂楼上面而家仲有咩？ 我唔知道、 楼上面而家就好似 而家好多变咗茶餐厅咯，系、 我见过有工。工业大厦嘅一楼、二楼系饭堂咯，系粉靓嘅，系、一个啤酒嚟嘅。我有上过去食过，所以 咁你做饭堂咁，咁点解要入咗广告界咧？ 嗱，咁因为咧，其实当年咧，我自己屋企个食堂啦，我系喺某个嗰啲工厂大厦嘅九楼啦。咁其实咧，咁嗰阵时我仲系小学生嚟嘅啫。咁、因为每一日放学，我嗰阵时细个系半昼，咁放学我就会翻去食堂嗰度，帮屋企人，即系我自己做功课啊，咁同埋我嘅工作啦，咁就系我帮手屋企人系送外卖啦、我细个系一个小外卖仔嚟。咁咧，其实咧，点解会令到我入行咧？咁其实讲翻呢个故仔俾你听，就系、因为我哋八楼咧，其实咧。就是有一个 studio 喺度嘅， 系、很多影相啲影楼都喺啲工厂大厦啦。 系啦，咁咧，咁嗰次咧，其实就系因为我就将啲外卖送去佢哋 studio 啦，咁见到入边企满晒人，即系无论系摄影啊、灯光啊、化妆啊、整头啊、服装啊等等，好多人嘅， 大堆人啦。 咁我嗰阵时因为我好太细个，我唔识啊。咁但系见到哇，原来打咗灯之后，咁喺嗰个 studio 嘅中心咧，咁啊摆咗部黑色电单车，好靓啊！咁我啊细个又唔识咯，哇点解咁靓嘅？原来打咗灯之后系咁靓。咁跟住见到有个男士。咁佢好普通系 T 恤牛仔裤，咁但系，哇，点解可以咁靓仔嘅？系啦，咁跟住之后再见到另外一个女仔，一件我冇记错，因为太多年前啦，一件黑皮褛，红色唇膏啊，哇， 为什么姐姐咁靓嘅 ？OK，Anyway， 靓过你平时见嗰啲人咧， 我差好远，差好远。 打个灯，原来真系所有嘢都唔同咗， 化晒妆。咁凑咩人咧？ 咁跟住仲有见到一个啊，呢、這个就 普普通通， 普普通通啦，麻麻地啦，系啦。咁嗰阵时唔识啦，咁送完外卖咁样，仲要留喺度睇，哇，好靓啊！咁。咁我跟住事后我先再去知道啦，原来我话见到好靓仔嗰个，原来嗰个男士叫做黄敏德， 哦， 好靓仔，佢当年我讲紧系1988，如果我小学嗰阵系八几年咯，咁、我讲紧好靓嗰个女， 黄敏德啱啱入行嗰啲年代系超靓仔， 好靓仔，总之样貌身形同埋佢仲要系真系好普通 T 恤牛仔裤咁样，但系。有嗰种光 格， 系有 我哋明噶，我哋明佢有几靓仔。 O K， 咁个类型 系个女人系 个女仔，嗰位小姐就叫李丽珍小姐。 哦， 咁佢当年亦都系 当年清纯玉女， 系啦。咁另外我 冇咁靓仔， 系啦，普普通通嗰个咧系边个？ 普普通通嗰个而家已经系神一般嘅人物，普普通通嗰个就系叫张学友先生。 咁你讲样貌拍落黄敏德就当日咁就真系普普通通嘅， 系 咯，咁埋唱功噶嘛， 系 咯， 系咁我当年咧，因为我好细个，真系俾我嗰次，我到而家我都仲系好深刻印象。咁 所以就立志要入呢一行啦。 一个契机咯。咁跟住之后，慢慢开始，我慢慢大个咗开始啦，我先知道原来楼下嗰间影楼咧，其实系系我即系其实。跟住之後啦，咁就係其實變我最終我係加入咗嗰間公司咯， 嚇、即係送外賣嗰間啊， 係啊係啊係、啊，因為 近水樓台啊你 近水樓台，咁同埋因為咧，其實點解咧？因為佢入邊嗰個廣告公司入邊咧，其實其中一個經理咧。就是我當年我姐夫嗰啲麻雀腳嚟，係、啦，咁變咗 咧有人事啦。 咁我唔知啦。咁但係 都有實力。 咁咩知鬼啊，僆仔，知鬼有冇實力咩？ 夾到噶嘛，冇天分。 係。 但係亦都令我都幾開心，因為當日話啊有機會入去呢間公司，其實我冇問過人工，做。就是咁樣， 即係當日依間公司同你而家一樣，都係一間廣告製作公司咁，係咪一樣模式咧？ 佢當日咧，佢就自己一個 studio， 咁主要咧就係負責當然影相嘅工作啦， 即係影平面廣告。 啊，平面廣告，因為我舊老闆開唔開得名？ 開得，你冇嘢衰嘢講佢，你咪開。 其實我舊老闆咧喺80年代，佢影好多唱片封套，咁我諗佢影嗰啲 artist， 佢影嗰啲真係粒粒皆星。咁我都講少少啦。咁我舊老闆影嘅，譬如張國榮。風繼續吹嗰個唱片風套，咁、就係佢影啦。 嗰時我都讀緊中學嘅啫噃，你出世未啊？你兩個？ 即係幾多年啊？你讀緊中學？ 八幾年、 啊？咁都出咗世嘅。如果係八尾嘅話， 風繼續吹點會八尾啊？八頭啊？ 咁 係啊。 咁另外仲有一個， 真係尾？ 尾啊！ 賤 格，我冇賺、啊。 Okay. 我都想話你自己 有影過梅艷芳添啦，我記得你個舊老細。 哦，係啊，係啊，係啊。咁佢另外一個啦，咁啊妹姐。但係當其時我未入去幫佢手，因為嗰陣時我更加細個啦。咁點解我會知道曬？咁當然第一，我之後我入咗呢間公司啦。咁第二，因為嗰陣時我哋 studio 我哋公司咧喺個有幅好大嘅牆啊，咁就貼滿曬我哋啲即係我舊老闆影過嘅其中一部分嘅作品啦。即係譬如話正話講哥哥嘅風劇吹啊。咁仲有一個紅色西裝好靚嘅，叫迷惑我啊！嗰只唱片叫係啦。咁啊，跟住之後梅艷芳嘅妖女啊，仲有陳百強嘅痴心眼內藏啊， 仲有舊老細好勁喎， 好多啦，好多啦，同埋好多啦， 係咯。咁但係你初初入行，你入間公司，你係做啲乜嘢嘅咧？一個僆仔斟茶遞水，俾人指嚟指去。 其實真係講真，入去乜嘢都跟咁，但係咧就好公司。就俾我係跟住我哋公司嗰個經理咁啊出去見客咯，咁啊跟住之後翻到嚟，咁我亦都好慶幸嘅，即係咁多年我到而家啦，咁 我真係喺廣告界嗰幾年係真係令到我學識好多嘢咯。因為正話講咗啦，我哋嗰個公司就係呢邊 studio 就主要貨影相，咁跟住啊啲嘢掟過去隔離嗰度做啦。咁嗰個設計嗰個部分亦都係我哋自己公司嘅。咁跟住之後啦，再掟過去俾隔離 production 嗰度啦。咁其實 production 嗰度都係我舊老闆嘅。咁所以叫做啦，我喺個幾年入面咯，我諗係我真係 變咗所有部門都喺曬公司，變咗你學嘢學得好快。 係啊係啊係 啊, 啊，可以咁講，係係啊 係啦。咁跟住你做咗幾耐咧喺嗰度？ 哇！喺三到四年左右咯，係啦。 咁跟住就跳去第二度咯。 跟住之後我就自己出嚟， 自己開啦已經，係咁、 啊、 快手， 係啊係啊，係 咯。咁、啊、但係開廣告公司其實有冇乜嘢嘅基本條件嘅咧？ 基本條件當然你就要攞個商業登記啦，係、啦。 你細個你講咩呢啲？ 係人緣係咪要好好咧？因為你要周圍嘅人都記得你。 但嗰啲年代比較蓬勃啊，香港所有行業都係咯。 係我亦都好坦白，係其實當年我哋揾嘅錢，我諗可能會有機會比我哋而家，即係你計翻嗰、那個。嗰、那個年代唔同，其實我哋當年揾嘅錢，我覺得係比而家容易，同埋 係係。但係有冇點解你冇諗過跳去嗰啲咩大公司、跨國嗰啲咩跨國嗰啲咩四 A 公司咧？係咯， 我又從來冇諗過一定要去嗰啲真係大嘅公司，因為可能咧，因為我而家自己我本身嘅工作啦，咁我喺公司入邊我自己都係負責創作嗰個部分啦。咁、另外我亦都係一個導演啦。咁我諗每個做創作嘅人都可能有佢自己嗰個諗法嘅。咁同埋如果我哋做得呢個位，即係好多時有好多方向上嘅嘢都係要我哋去決策嘅時候，我自己個人啦，我性格都係比較即係有多啲自己嘅諗法咯。咁所以我好細個就啊，不如自己出嚟試下啦。 我有嘢想問啊，嗰啲年代未有電腦㗎嘛？做 storyboard 咧，其實真係用手畫的。 其實有噶啦，只不過而家啲電腦當然我哋做嘅 storyboard 你會靚好多啦。 嗱，我以前做廣告揾 reference， 而家喺揾個 iPad 整好曬就得。以前真係搣雜誌啦、畫圖啦、黐一個 moodboard 咁出去噶嘛。以前啲人唔係好興攞住一個黑色大 file 袋入曬啲嘢裏邊嘅，而家邊有人攞嗰啲嘢啫？ 證明咗咧，我同你個年代都係有少少出入嘅。 我唔想多事啊！呢啲位 係 任何年代已經用電腦做 storyboard 已經係用電腦啦。不過坦白講，當年我哋揾 reference 嗰啲咧，咁係真係好矜貴，因為我哋以前係買嗰啲參考書咧，嗰啲係 貴嘅， 好貴，好貴。咁同埋嗰陣時亦都即係仲係我打工嘅年代，好開心啊！因為咧有啲叔叔或者有啲伯伯咧，佢哋係真係推住架車仔就專係跑我哋啲廣告公司。咁佢哋每一次一推上嚟咧，一大棟嗰啲設計嗰啲書咧，咁好得意嘅，佢哋係將成沓就放曬喺你公司，咁你等你喺度睇咧，咁跟住之後咧，佢可能下一個星期佢先再嚟啊！你哋要邊本啊？咁樣，咁以前係好 warm 嘅嗰種感覺係，即係嗰個 你影印曬佢喎， 冇噶， 但以前啲人冇咁衰嘅， 係，但係我以前已經成日使我舊老闆錢，我已經哇呢本好要 買咗先， 好記得，因為嗰時候我買啲時裝雜誌都好貴，喺嗰啲年代啊，400蚊、800蚊一本就搣，係咁搣，其實好肉赤 嘅。嗰啲書係咪即係放？你哋業內嘅，即可能喺出面買到嘅， 入邊都買到嘅，書局有得買，但係嗰啲書係時裝書咯， 係、 啊 我哋嗰啲就真係譬如啦，我自己個人中意睇一啲即係日本嘅一啲真係專講好專嘅廣告嘅書，即係譬如話日本喺嗰一年入邊有啲咩廣告係比較出色啲啊，咁有好多你喺設計啊、顏色啊、構圖啊等等，咁係真係一啲關乎到廣告即係嘅書籍咯。咁我好鍾意，同埋嗰陣時係你會好鏡石嘅，揭一頁都唔敢大力啲啊。 咁摩尼你自己開嗰間公司係咪都係淨係做平面廣告呢？ 唔係電視廣告。 電視廣告都係嘅。因為係都算兩樣嘢嚟㗎嘛。 其實係。我舊公司其實佢哋主要，因為我舊老闆始終佢平面攝影師，咁我 但是我自己当我自己出咗嚟开咗之后啦，咁始终你去做创作，我做到某一个时间，我会觉得平面已经唔可以再满足到我，同埋我亦都坦白，因为自己细个都系，我好细个已经中意即系好电影啊嗰啲好影像嘅嘢，咁咪跟住开始就去接触即系电视嘅广告咯。系啦，咁然之后亦都开始慢慢就开始接到我第一个电视嘅广告啦，咁我就咁样开始咯。 嗰阵时你话其实你哋嘅行业好蓬勃噶嘛，咁蓬勃到系密度系点咧？即系一日，即系譬如之前咧都讲就系话可能个 fashion show 可能一日要走几场咁样噶嘛。咁如果广告界你哋会唔会都系两日？要拍幾個定係一個禮拜拍幾個？ 嗰時啲廣告 係 好有錢啊，每個大品牌係啊，佢哋等錢啊，係即係可能幾千萬一個廣告個預算係。 係係我哋以前就我講翻我自己本人先啦。咁我哋係即係我唔係接好多好多客，每人一個半個，我就反而係我中意一個 project 接翻嚟，由個創意開始，咁至到可能譬如你需要做攝影嘅，你需要做拍 TV 嘅，咁至到譬如話一啲 media 上面嘅鋪排嘅，係啦，咁至到一啲 PR 上面嘅安排嘅， 邊商做埋有一部分係。公关公司的工作咯， 啊系啊系咯，我一向 就变咗所有嘢会连贯性啲， 系啊冇错冇错，我自己本人我系即系好多年啦， 咁啊我同你做嗰啲广告你都做好耐噶，嗰啲客唔系做一次嘅， 但系做得耐嘅时候就话有熟客啦，即系可能系每一年即系嗰个时间要做嘅就揾翻你啦，但系一开头你开公司嘅时候系点样揾啲客翻嚟，即系点样去 pitch 系咪就要去即系， 我系咪好多公司要 pitch 噶， 系啦，等住佢出嚟咁样， 系啊， 诶系噶。系噶系，你问得太好啦呢、這个问题。咁 佢问问题比摩尼好嘅不嬲都。 你啲嘉宾都有订过 我噶。 O K。咁点做法呢其实 最开头当然啦，我啱啱即系初出茅庐嗰阵时候，我 internet 当然冇依家咁网络，当然冇依家咁发达啦。咁以前我哋系真系靠去 call call， 咁然之后好多即系总之系真系慢慢一个一个客，我哋去联络，跟住再揾佢哋负责人，跟住再带可能过去少少你公司嘅作品，去咁样去同佢哋倾咯。咁呢个只系第一步啫。咁而第二步咧就系、是、通常客户佢哋有 project， 咁佢都会有份 briefing。咁係啦，咁你当你攞咗嗰份 briefing 之后呢，咁其实你就返去，我哋就会係真係帮佢諗一个初步嘅你有一个构思，我哋想点样做法咁样。咁然之后第二步就真真正好似阿 Neil 讲就係、是。pitching 系，我记得以前系揾几间公司就上嚟逐间逐间见，系做 present 咁噶，系啊。 哦，嗰啲好基本。其实阿 Neil， 你知唔知正话你讲翻全香港人都要换嗰个 project， 几多个人 pitch 咧？ 喂，嗰啲更加难啦。 仲要价低者得噶，系咪噶？ 唔系一定噶， 坚持， 唔系一定价高，唔系一定价，佢唔系一定价低者得噶。佢哋政府嘢，我話俾你聽，唔係一定。 我其中一個因素啊， 係咁我都講少少啦。咁正話講個 project， 其實最開頭我冇記錯，應該超過30几间公司去 pit 嘅。咁我就好彩，佢最嬲尾我冇記錯，好似唔知揀咗3间定4间。咁我係其中一間。咁當然啦，我做好曬成個 proposal 咁樣，咁我入邊亦都。因为始终我咁多年经验就系、是，我嗰个经验唔系净系我帮你拍个广告，而系我会谂得即系长远啲，系点样多方位去帮你去做一个整体嘅一个项目嘅宣传咯。咁呢个亦都系即系我自己咁多年去跟一啲真系以 project 去计，而唔系以单一条片或者一个平面去计。咁呢个都系我自己咁多年嘅即系吸收咗嘅经验咯。咁。系咯，咁所以就咁自己都好开心，好庆幸我赢咗呢个 project， 因为呢个 project 都系呢几年入边政府一个比较重要同埋比较大嘅 project。 我觉得可以参与就一个荣幸嚟嘅，我做福祉噶。 同埋我覺得呢個 process 係好點講咧，即係我自己未參與過啦，但我即係睇嗰啲劇，我唔知道。 喂，你以前都拍廣告㗎？ 但我唔使去 pitch 㗎嘛， 咁、 啊、我都係俾人揀 嘅 啫。呢個可能下個禮拜問下，到底係咪因為我公司開個價開得太低咧咁啊？哇 ，Bully 俾咗張相我哋睇， 你碌下 呢個就係 人哋做緊訪問碌乜鬼電話啫？ 電力不足啊，大 咦，我會令到佢哋分心啊咁樣。 真係哥哥嚟喎， 係啊，哇，舊老闆其實真係影咗好多大星啊，真係好犀利。即係我諗你跟呢啲老闆係會學到好多嘢咯，如果佢肯教你嘅話，係 啊， 係咪真係都獲益良多？你一路都未講佢個名喎。 我舊老闆叫 Raymond 孫淑卿，其實而家隨便上去 Google 都會揾到少少佢嘅資料。好，我舊老闆同埋又高大又靚仔。 嗱咁啊，今日咧就同 Bully 講咗，即係佢入行嘅經過啦，咁啊成立咗自己公司啦。但係我諗好多即係驚險啊，或者一啲刺激嘅嘢咧都未分享嘅。 因為廣告公司係唔係咁簡單㗎？因為實在太大競爭， 好辛苦㗎。 咁啊，留 Bully 一個禮拜，我哋下個禮拜再請佢上嚟傾過啊。唔該曬。 OK。 看到漆黑中的镜，时空与一刻反转，恨爱亦自动复原，矛盾亦自在并存，真虚心中的黑镜，前生这世也未完，遇上爱上就是缘，离去方可走得远，尘世上通通学是在世转个圈，呱呱出生这个婴孩，人转眼已学行再一季，偏偏剔透眨眼长大，再老迈又偏心计，怎分清楚对错黑白，错有错着地球里兜圈，怎么解最后人放松了，过去只懂得苦怨，如今终于懂反转，就似要破镜复原，如要将覆水复原，松开把心锁扭断，无心想机关清算活劫，我已在幸存人生的一张相， 听紧嘅系黎晓阳嘅新歌《黑镜》，咁啊，一阵间十二点新闻过后就有师兄祠堂敏感时刻喺呢度要同大家讲声拜拜。